平壤国际保健及家庭用医疗器具部门科技展将从6月22号到26号在科学技术殿堂举行。本次展览会由我国等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个团体参加，推出各种有助于人类管理健康的保健食品和制品，对治疗疾病有特效的药品，利用于诊断和医疗预防的简便的高性能家庭用医疗器具。展览会期间还将进行技术讨论会、知识产权制品流通、展品销售等活动。